再会说了，再忘了想以后。这一天的光辉已足够。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1992年伦永亮帮梅艳芳在当年开的那一场告别演唱会特别而创作的音乐作品，所以在歌词当中流露出来的是梅艳芳对这个舞台的不舍，但是却因为个人很多原因实际的情况不得不离开的这种复杂心情。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满满的离别的伤感。我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起这首歌，原因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那场演唱会的录影带。梅艳芳在唱这首歌曲之前说她准备不做任何形式仪式上的封麦，就准备告别歌坛了，但是她的专辑还是会继续出，但是不打算开演唱会了。不过不排除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会因为一些慈善活动再出来唱歌。说着说着就哭了，然后全场的观众就跟他一起哭。虽然已经时隔很多年，但是如今坐在这里很安静的去看那场演唱会的实况录影带，还是会被感动。回头已是百年身，我想原诗句应该是再回头已百年身，然后我们再追溯到上一句，有两句话，一句叫做一失足成千古笑，一失足成千古恨。首先我们来看千古笑的出处，明朝的杨仪明良记，有唐县元营计费器诗云，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而清代的魏子安的《花月痕》当中有诗句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人是有感情的，常常会因为某种原因做出一些令人懊恼后悔的事情。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百年身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下辈子的事，而今生再没有希望了。我想每一个错误可能我们都要付出代价，甚至其中的很多错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错误越大代价越重，做错了事情良心不安，别人痛苦自己会更加痛苦。所以在这个时间借着这首歌借着这句话提醒各位，凡事三思而后行。下在这时间继续跟你来听林志炫的这首离人。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会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来听谭咏麟的这首《夜未央》。 就在你的心事里，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踪影。飞花青丝无奈何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细雨细雾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默默深情。仿佛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风寒 想走在你的心思里。那年黯然离别后，再也没有人与我同饮。飞花情丝无奈何风吹起，终究如烟纷飞东西。世事无愁，忘了看不清楚，你眼中默默深情。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恍惚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仿佛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狂风中你在微笑。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想起我轻狂的年少。无声又无息，花落了满地，只留下芬芳依稀。蓦然再回首，梦还是一样，为你等在夜未央。雨中路遥遥，梦里风萧萧，狂风中你在。 是谭咏麟在1990年所演唱的音乐作品，叫做《夜未央》，收录在他当年所发行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好听，而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好像普通话版本没有听过。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要比普通话版本来得更红一点，那个版本叫做《梦》。人是一样，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这首歌是谭咏麟作曲，然后娃娃作词，卢东尼编曲的音乐作品。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纠缠的是这首歌的歌名《夜未央》。有一种说法，《未央》这一个词取自于诗小雅《停聊》当中的诗句“夜如何其夜未央”，意思是未尽不尽。说西汉王朝的创始人将自己统治中心以未央命名，他的用意其实和秦嬴政将自己称之为始皇，以便传之万世的愿望是相一致的。还有种说法，未央截取于长乐未央，说汉代有两个宫殿分别为长乐宫、未央宫，而长乐未央的意思就是永远快乐，没有穷尽。分开来说，未央就是未尽未止的意思，夜未央的意思在这里，他根据这种线索理解就是长夜漫漫无穷尽。不过有网友说前面两种的解释都不到位，央是中央的意思，没有尽的含义，所以不能够直接把未央解释成不尽。说咱们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其道德经当中有说，物壮则老，是谓不到，不到早已，意思是事物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就会向衰败发展，也就会走下坡路。那么如果没有到最高点呢，就不必担心这种下降的状态。未央的意思正好就是未发展到最高点，当然这样的事物就不会马上衰败，离灭亡的距离就更远。而这种状态是典型的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是不是有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多点思路，多点视角，你会觉得听歌不单单是一种情绪，还有不少很好玩的事情值得推敲，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钟镇涛所演唱的《让

身畔永恒。 听到的歌曲是烟花易冷，作词方文山，作曲是周杰伦本人，原唱也是他，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志炫在一档综艺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因为当时的这个翻唱让林志炫本人包括这个版本也着实的火了一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在今天听到这首歌这个版本你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想到的更多是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些情感故事吧，而我想到的是这首歌曲背后那个有关于等待的极为伤感的爱情故事。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北魏时期杨炫之所写的《洛阳伽蓝记》。在这本书当中，他描述了盛极繁华之后倾塌颓圮的千年古都洛阳城，在城里面有一个将军，他邂逅女子之后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就在你侬我侬的时候，这个将军被调到了边关去打仗，连连兵荒马乱，洛阳也已沦为废墟，破烂不堪。最后女子在苦守将领不归，然后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逃离洛阳，在伽蓝古寺落发为尼。等到这个将军历经风霜归来，寻到了这个伽蓝古寺的时候，女子早已过世。人们告诉将军，这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女子一直在等他，但是最终没有等到他。然后周杰伦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就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创作了这首歌。是不是现在如果再回头去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啊，相当感动的一句音乐作品。好了，我们来听林慧萍的《情难枕》。 如果一切靠缘分，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留伤心泪，还有魂萦梦牵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今生随缘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就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片刻组成永恒啊。 这是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其实人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每个人都有，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有钱没钱，或者说学历有多高，一定会有自己的烦恼。但是我觉得苦难烦恼和快乐幸福一定是相对的，如果没有这些苦难和烦恼，就一定不会遭遇到苦难烦恼之后的那份快乐和豁然开朗。这首歌里面有唱，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所以说生活里面一切都会好起来。该放手的时候就要学会放手，学会忘记。我在想，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可能都属于我们庸人自扰。想想看，如果所有的事情我们在翻脸发火之前，在烦恼之前，都可以让自己跳出来，置身事外去思考去看，或许你会觉得自己在发火的时候，在抓狂的时候真的有点傻。好了，你可能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太照本宣科。我想告诉你，我们在遭遇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不能够太过理智。等到这个事情时过境迁了，或许你回头去望，你可能感受跟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是一样的。好了，来听小虎队的这首《庸人自扰》。 爱不爱都受煎熬，同林鸟飞远了，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心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茫茫人海渺渺，真情哪里找？岁月又不轻饶，一生的机会年少，又何苦庸人自扰？斩不断情丝难了， 小虎队在1995年12月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也是小虎队在一起发行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此后不久，小虎队就宣布解散了。是不是在今天我们在听到这种说法，我想我的同龄人多少还会有一些伤感或者遗憾。当年小虎队的人气，我觉得不比现在 TFBOYS 任何一个组合来的弱，甚至我觉得可能更强一点。今天在听到《红尘路上走几遭》，花开又花落，世事难预料，笑一笑，往事随风飘，虽已释怀，但是却仍有一种欲罢不能、不想放手的一种感觉。这其中可能是对小虎队的一种情感，更多的我想更多的是对自己青春往事的一种追忆吧。好了，不说了，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往事随风》。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守护的我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幸福的我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